时间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铭记，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，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，忧伤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， 想太多，是我还是？

发现突然间 是

是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 我们的永远，爱你是孤单的。

么吃什么 ？Hey girls， 等什么？吃惯好过没吃过 ？Everybody 认什么？前面那个好香哦。Hey boy， 要什么？看见什么吃什么 ？Hey girls， 等什么？

伤害之外的感觉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5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6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户外活动如何防蛇？每年5到10月份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，此时恰逢到野外参加活动的人群也增多了，掌握基本的防蛇知识十分必要。一般呢，雷阵雨天气前后或闷热天气，蛇喜欢出动。蛇一般喜欢在阴凉靠近水源的地方栖息，在雨水频繁的时候，市民最好减少野外活动时间，平常不走草丛边，到野外要穿雨靴，劳作和走夜路时呢，记得要带一根棍子先打草惊蛇。被蛇咬后的现场处理也是很有用的，放低伤肢，减少活动，清洗伤口，在伤口上方进行包扎，以延缓蛇毒扩散。最近，从市交通委获悉，轨道交通4号线再次延长运营时间，每周5日以及重大活动、节日返程、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，抵京客流量大，轨道交通4号线列车在原有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基础上再延长25分钟，共计运营时间延长55分钟，从23:15延长到0:10，乘北京下班最晚的地铁。而下行的列车运营时间不变，延长运营时间4号线上行方向。加开4列0客，运行时间间隔10到15分钟。平常坐这条线路的朋友们，是不是觉得很激动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。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中国品牌节已先后在北京、青岛、惠阳、大连、顺义等城市区域举办，被誉为中国品牌界的奥运会。赋能中国品牌，第12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，诚邀各界企业合作与报名。联系电话0105158110，5158110，13701263797，陈女士，13701263797，陈女士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，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。还好，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，1330112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，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。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